添失，似因你暗暗哭泣，视线被串串遮黑，似见你偷偷靠近，旧印象暖暖飘忽，仿佛你下下呼吸，旧心脏变了几笔，似有你新技人，谁人能确实做证，无言无语亦无形，或近或远脚步声，与前尘起的难平，大地独我在聆听，与从前那样含情，魅力在脑内浮生，充实你当天回忆。若是你能听见， 失眠，冇想你。